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0集。临门，徐玉都睡下了，听到探哨的呈报，来不及洗漱，就去唤少成璧。他引着少成璧上城门。 总督，守备军乱了。 少成璧看远处的灯火通亮，听到了人声，许玉大喜。 探哨回报，守备军不知吃了什么东西，全军上下都害了肚子，上吐下泻。那谭台虎此刻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 少成璧谨慎， 情况属实，若是诱兵之计，只怕还有埋伏。 谭台虎也闹了肚子，营地里倒了一片，不像是假的。况且中国无援，他绝不会用20000守备军做戏。 徐玉扶着刀，难得心潮迭起。 总督，此战一胜，待凯旋，我等冤屈即可学习。 少成璧呼吸微沉，他扶了墙躲，还在犹豫。底下的小兵急步上街，冲少成璧抱拳。 总督，基地铺火牌，东烈王出兵了。 少成璧单眯着眼，在火光里仰天大笑，猛地回身道： 天助我，牵马来。 谭台虎也在上吐下泻，腿肚子都在打颤，军衣不够，架起的棚子里躺满了士兵，就连柳空也跟着吐了几回。 消息走了没有？ 谭台虎脸色煞白地问道。于小在拍腿： 哎呀，啷个晓得噻， 此刻休说列队了，就是想要组出个能站着的小队都难。谭台虎灭掉了营地里一半的火把，伪装成平时的模样，可他眼皮突跳，总觉得今夜有事。柳空对谭台虎说： 运输军粮的都是自己人，路上不会出岔子，咱们吃了一个月的米面都没事，偏偏在今夜出了问题。 谭台虎咬牙说： 军中必然有剧毒的细作。 于小在虽然极力扯开话题，可是现如今整个营地里只有他没事。他背上渗出冷汗，已经想到对方要干什么。他心思飞转，神色不变，只说： 眼下不要自乱阵脚，万一 也许…… 他这个万一还没有讲完，就听营地西面有马蹄声奔踏而至，望楼上的士兵敲鼓鸣警，敌袭两个字瞬间卷袭全营。柳空啊一声，慌张道： 将军。 谭太虎骤然站起身，胸口起伏，接着拽起情况稍好的士兵喊道： 列队。 督军以轻骑为前锋，既可以突袭，还可以刺探虚实，如果敦州守备军是在设局诱敌，他们马上就可以撤退。督军的轻骑冲到了西面，望楼上的鼓都要砸烂了。谭太虎抬臂暴喝道： 弓箭手。 敦州守备军要时常跟边杀骑兵打交道，谭太虎为了对付边杀骑兵，把军中使用的弓由大弓改成了离北铁骑使用的强弓，几次出战效果非凡，但是在此刻还能拉开弓的士兵却寥寥无几。弓箭没能消耗掉轻骑，对方已经知道了敦州守备军的疲弱，后方的步兵迟钝速冲，铠甲在月色里闪烁出光泽，这是八大营最精良的装备。营地的木栅门被撞散架，守备军就是跑都来不及了。谭太虎拔刀迎战，还没有等到督军的步兵，轻骑就冲到了眼前。他闻见火药味，心头一凉，就地翻滚。红火冲顿时爆开，火星四溅。谭太虎抱头躲过了，双臂却火辣辣的疼。他翻过手臂，倒抽口气： 今夜肯投降的人，皇恩浩荡，朝廷必不追究诸位的弥天大罪。 少成璧打马入营： 300000启动守备军已过天飞去，甚是造反为国，一线绝地，老朽奉劝诸位趁早归城吧。 谭太虎明白此战难胜，啐了口唾沫骂道： 呸，狗贼老奸巨猾，竟用此等下作的手段。 少成璧不为骂声所动，看向谭太虎继续说： 将士们随你出战， 是把性命托付于你，眼下已无胜算，再顽固抵抗就是置将士们的安危不顾。谭太虎，老朽与你大哥是旧识，再劝你一次，尽快弃暗投明吧。 放你娘的狗屁！ 谭太虎撑刀而起，冷冷地说， 我跟着府军征战边杀骑兵，临到头却要向你们投降，呸！我谭太虎弯不下这个腰。 他话音方落，徐玉就听见望楼上嗖地放出只哨箭，哨声直穿黑夜，格外刺耳。徐玉早听闻中伯马道通畅，驿站凌厉，猜想谭太虎此举正是在送消息。徐玉立刻劝道， 总督，事不宜迟，速战速决。 你们要兵戎相见，我们却慈心相待。 邵成璧握住刀柄， 擒贼擒王，杀了谭太虎，今夜就能不战而胜。 音落，督军已经蜂拥而入，守备军无力抵抗，只能狼狈逃窜。于小在眼看谭太虎孤掌难鸣，就要身陷重围，忽听营外传来几声鹧鸪叫。鹧鸪？中伯哪来的鹧鸪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在邵成璧拔出新刀的瞬间，于小在抱头喊道， 老虎滚一遭。 谭太虎原本不想滚的，但是他准备前突的那一刻，膝腕忽然一痛，整个身体跟着扑通的栽了下去。他面部朝地，还没趴稳，就听侧旁的军帐轰然坍塌，把跟前的督军砸了个正着。投石机！谭太虎下意识以为是边杀骑兵来了，然而他转念一想，面露喜色道， 继续。 徐玉借着火光看营地东侧涌出士兵，不禁暗道声糟了。营外的火光顿时大盛，禁军把磁州军备库里的投石机都带上了，他们等待良久，便是要在今夜顺理成章地打督军。转瞬间局势颠倒，邵成璧欲退兵，可是后方退路已经被截断了。徐玉对邵成璧说， 啊，总督，我等中计了。 坍塌的军帐撞翻了火把，火星猛然高窜起来。督军的轻骑只有几百人，在仓皇后退的时候正撞到绕背摸来的禁军。谭太虎一见禁军便如同见了亲娘，撑着身就站起来高兴道， 他娘的乔天涯。 邵成璧听见这个名字，在火光里回头，微松散的发髻落下几缕白发，挡住了他的瞎眼。他隐约隆起的背部并不魁伟，在夜色里像座突兀的斜山。 少伯。 乔天涯握刀的手下滑，放在了不轻易拔出的剑柄上，停顿片刻。 师父。 刹那间浮现的前尘，又刹那间消融于长夜。乔天涯四岁拜在邵成璧门下，他离开曲都的这把剑也是邵成璧所赠。邵成璧没有剑，他缓缓抽出了那把崭新的刀，看着乔天涯沙哑地说， 逆贼当诛。 霍凌云疾驰在星野，他穿过莽莽凄草奔赴向登州，在城下举起腰牌喝道， 开门。 登州吊门轰然砸下，霍凌云奔过通道翻身下马，随即急步上城墙。他夺过侧旁的火把，驱开眼前的黑暗，在粗船中照着前方。天飞雀隆起的山峦沉寂于漆夜，急报里说的启东守备军不见踪影。霍凌云问守城将， 狼烟台可有动静？ 守城将答道， 一切如故。 霍凌云背部在路上跑湿了，他擦了把脸上的汗，将火把还给守城将。 嗯，严家戒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